午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除咗几日朝早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58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139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4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8升9.4，阿里巴巴125.7跌1.6，美团244.6升6.6，京东集团341.4升1.6，港交所434.8升4.8。友邦保险82.4升3.5，小米集团19.56升2.8，快手87.4升2.45，网易175.6升7蚊，斯摩尔国际45.3跌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6，英镑10.364，瑞士法郎8.464，澳元5.571，加元6.112，新西兰元5.334，欧元8.826。每百日元对港元6.8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5点，升113点。港金报16,56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8.74美元，卖出1,779.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东山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嘉麟阁大潭道近住大潭郊野公园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比较挤塞的，龙尾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葵涌货柜码头南路爆水管，北行线去葵芳方向，近住丽景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3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延续第一季内容，以宋运辉、雷东宝、杨秦等人的际遇和奋斗历程，展现中国二十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佩龙。祝 Radio 2 40岁人人健康，岁岁平安。 四十不惑，康庄大道，我是曾洁莹。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汇四方，十分精彩。四十岁 Happy Birthday， 我是岑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刘佩龙、岑亮、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 识知识 系呀，个掣仲喺度，只不过数字唔公开咋嘛。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黄建威，知识会社。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将自己旧有嘅唱片咧，重新再灌录多一次，即系佢先谂到呢一条桥啊！美国乐坛小天后 Taylor Swift。Mr. Superior Thinking, do you have all the space?除了自己之外，今次更加找來呢香搖界的殿堂級人馬 Chris Stapleton 一起合作。本週 Hong Kong Top 10的推介之作 Taylor Swift I Bet You Think About M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二月一号啦， 哇系、哦，最后一个月噶咯，喂出咗粮啦，喂正啊，开心啊！ 今日星期三，骚动音乐咁就嚟到呢个一年仲有一个月嗰种气氛就开始嚟啦， 耶、yeah ！ 嗰种圣诞啦，或者嗰种开始要回顾嘅气氛，各样嘢都嚟啦。 冇错，同埋即系要准备买礼物啊，嗰啲开 party 啊。 以往我系好中意十一月尾十二月，因为我好中意十二圣诞嗰种气氛，嗰种普天同庆。 对你嚟讲，圣诞节系咪一个特别嘅意义、啊？ 系， 因为平安夜嗰啲你会特别去 平安咯，我个人 平安咯，系嘛？ 系啊，好早瞓咁 起落。 同埋因为近生有好多啲大节日发生啊，咁跟住譬如好似昨晚凌晨听阿发仔冲凉嘅时候，佢已经开始有一个特辑啦。佢话佢嘅传统啊，即系十二月每一晚头半个钟就会播一张圣诞 album， 跟住你一听住，跟住就哦， 舒服啊，舒服啊，舒服啊，我都系一个好中意听圣诞歌嘅人嚟嘅，好老实讲。虽然有啲人会成日会笑我啦，佢话哎呀。好，你个人咁老土噶，或者可能喺要成日去商场听都有噶啦咁样，但系我又唔知点解我好 enjoy 听圣诞歌嗰个气氛嘅， 嗰种温馨同埋嗰种温暖啊， 系 即系你新年都会有新年歌，但系嗰啲音乐本身俾你嘅感觉 系热闹啲嘅嗰啲，咁、 yes, 然后以前去到年尾十二月嘅时候，会有学校嘅 Christmas ball、 Christmas ball 啦 ，variety show 会请一啲嘉宾嚟唱歌啦。我哋当年学校请咗 Jam 啊，好劲啊！ 哇， 睡公主年代 Jam 啦， 不得了不得了。 咁然后亦都会有年尾就系歌唱比赛， 系 咁你就会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大。叫做大項目啊，活動喺學校發生，咁你又覺得啊，又好似又會有聖誕假，就好似唔係好使點樣翻學準備緊放假啦，咁樣咯。 OK， 同埋特別我會諗翻起以前學校嗰啲歌唱比賽，因為嗰啲中學係畢業班，我哋仲有中五、中七嘅時候，嗰啲歌唱比賽係會有畢業班嘅表，即嘅 item 噶。呢個嘅意思就係話我哋會有。中午就會佢哋同埋中七，咁、大家就會自己排練一 part 嘢出嚟 ，OK， 然後就係表演啦，而係通常都係 medley 啦，會改歌詞啦，有動作有 pops， 係好好睇嘅。 好睇，喂！但我想問一下咧，你即呢啲歌唱比賽或者 Christmas ball， 因為我記得你男校噶嘛，咁全部係男仔嚟嘅咯。唔係我好奇問啫，你唔好個眼神咁啊！我好奇問， 有女仔啊？啲 miss 啊？冇噶啦，除非你勁到參加嗰啲區嘅歌唱比賽， 係 咁就會 有女仔啦。就有啦，唔係因為點解咧？我純粹想講咧、就是，即係好多。尤其讀書時期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聽講過，因為我諗你讀書時期好少接觸女仔啦嚇。 我有拍拖㗎，無 謂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嗰陣時讀書時期，咪成日啲女仔都話啊，識樂器嘅男仔係特別吸引㗎嘛，即係尤其可能彈鋼琴啊，或者拉小提琴是特別吸引。 哦，係咩？原來係咁㗎？嚇、 啊，你唔知㗎？ 我唔知喎，原來咁。 係啊，所以我都彈琴㗎。唔係咁，但係我想講個重點，我覺得其實唔關男仔事，我覺得女仔都係嘅，因為。以前的一些嘅，可能是學你話齋啲 variety show 啊，或者可能啲歌唱比賽啊、Christmas ball 入邊咧，我見到一些女仔咧，有啲女同學真的識彈豎琴嘅， 哇！ 即我是沒有想象過是會。 好劲喎！玩竖琴嘅话系应该细细个 系啦，即系佢细细个，我谂即系屋企都有相对大嘅空间先啦，系咪先？咁然后我谂佢都应该系细细个开始学好多嘅乐器啦。咁然后我就哇，其实呢啲嘅女仔咧，其实识乐器玩唔同嘅乐器咧，我觉得好吸引。然后咧，我开始有一个无地自容嘅感觉嘅。点解会咁讲咧？因为曾经我做过一件好傻猪嘅事情。 嚟， 系啦，嗰、那个古仔系咁，就系当年大概中午啊，应该中午系啦。咁然后即系准备大家考会考，咁就各散东西噶啦嘛。即系有啲同学可以原校，有啲可能未必原校生啦。咁样，咁跟住然后所以我哋。學校得意嘅，我哋嗰陣時個歌唱比賽咧係會有分班制嘅歌唱比賽，即係班制嘅意思就係可能唔同嘅班別同其他班別去比賽，但係即係你自己度嗰個內容係點啦，係可能一個 musical 咁樣，再歌再舞咁樣啦。係，咁我記得中五嗰年，我做咗一個好傻仔嘅決定， 係 就我自告奮勇同呢一個嘅。 啲同學、 同學講，我話咁啦，為咗紀念我哋最後一年一齊讀書，今年嘅班制嘅呢個歌唱比賽，幫大家作曲。 哇！ 我覺得嗰一下自己 好有型 嘅， 諗住哇識玩樂勁啦， 識鋼琴啊！喂，大佬啊，你學咁多年鋼琴，你都要攞出嚟用下噶嘛，唔係得個學字噶嘛，係咪先？如果唔係啲錢咪嘥曬咯，係咪先？咁都要型下間人中咁跟住然後咧，就我就翻屋企埋頭苦幹咁樣去寫啦，跟住。就寫咗一首曲出嚟嘅，我記得嗰陣時仲係用咗啲好 raw， 即係嗰陣時都未有錢買嗰啲蘋果電腦嗰啲咧，或者都未有咁犀利嗰啲 software 嗰啲未有呢啲嘢啊，對我嚟講，咁嗰陣時用啲好簡單嘅 program， 用鋼琴去 撳下 撳咗個 melody 出嚟嘅。 O、okay, K， 即系全身去创，因为你话你作曲啊嘛， 系啦， 咁即系换言之，你就系攞住你学咗琴咁多年嘅嗰啲 basic theory 或者嗰啲唔知嗰啲嘢啦， 系 就自己谂下我哼段嘢，然后试下用个琴弹翻出嚟， 系跟住然后咧，我就记得嗰阵时作完翻到去，即系再将条声 run 咗出嚟。同啲同學仔一齊聽啦，即係大家俾意見啦，睇下即係覺得我作成點，大家講下啦咁樣啊。 跟住然後大家聽完之後，班上面一片寂靜，冇人出聲。我而家諗翻，你我知道點解啦，因為我發現當時大家應該唔係好知道我做咗啲乜，或者唔係好知道我作咗啲乜嘢出嚟，因為太 raw。 完唔完整即係有可能唔同嘅段落啊？ 應該咁講，我只係作咗個 melody 出嚟啫。咁呢個概念係好錯噶嘛？因為嗰陣時你都知道，其實我哋而家做音樂節目啦，咁我哋會成日都講曲詞編監，個編曲係好緊要嘅。 但你就淨係即係只係作咗個曲咁解啫。 係啦，我淨係作咗個 melody 出嚟啫。咁所以大家聽完之後都唔係好知道做緊乜嘢。咁然後咧，於是乎就有兩個女同學。是懂彈琴的，跟住然後暗暗地我都不知道，他就幫我將整首歌編了曲，用鋼琴編了曲，跟住再掉翻俾我嗱，你作嗰個歌咧好勁喎，仲要係冇個，我記得我好似冇個 file 俾佢噶，佢係聽咗一次兩次咁樣嘅啫，跟住佢就成首編曬俾我咧，我聽咗你個曲啊，你睇下呢個編曲得唔得啊咁樣，跟住我嗰一下覺得好無地自容，但係我 諗住自己初頭衝出嚟型啦， 係啦， 點知就衝咗出嚟 傻仔咁樣啦，咁但係我嗰一刻覺得哇，原來識樂器嘅女仔咧。好勁啊！即係好，即係同埋佢做有能力做到呢件事係好吸引㗎。係，你有冇呢啲即係啲經驗啊？ 你老婆係識 我。我再講，我掉電話真係。 唔怪得知啊！即係冥冥中咁樣吸引咗啦。 係， 識玩樂器嘅女仔咧。 你 我就係諗起係你讀男校，你未必有 小學 係啦， 計唔計啊？ 小學 都有 啊。咁但係小學你未必會有嗰種見到。見到個女仔識樂器，跟住好 shining 咁樣 噶 嘛？有嘅咩？ 嗰陣時佢哋係玩咩咧？佢哋嗰陣時係啊吹嗰個叫咩啊？佢哋係吹 單簧管、 口風琴、 口風琴 係咪口風琴定口琴啊？ 口琴 唔係有條管跟住撳 keyboard 嗰個係咪叫口風琴？ 哦， 好似係叫口風琴。 好似系， 因为口琴系 CY Leo 玩嗰啲就 系 口琴啊嘛。 我知道你讲边一只，即系佢有个 keyboard 俾你弹，同时间你要有条管去吹，跟住然后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你吹住嗰条管，然后手上面单手就拎住个 keyboard 就弹嘅。 Yes， 咁嗰时我系嗰阵时我唔记得咩原因啦，跟住就想参加学校里边嘅一个音乐团体， 系 嗰阵时就系木童笛嘅啫，因为招收咁啊，音乐老师讲咁啊参加，咁初头我记得面试。就是在翻學之前的就吹一段的拿住木桶笛咁吹完之后咁老师就觉得啊 ,ok, 几好咁啊招收你入嚟啦。咁里面有九成的女仔得我哋唔知三个定四个男仔。咁因为基于啱啱讲女仔多男仔少咁喺个画面上面如果侵咗落去可能冇咁好睇。於是乎呢木桶笛同埋口风琴都系女同学去玩嘅。我哋三个同学好似系三个，嗰三个嗰时候我哋都好 friend， 一个负责打鼓，一个负责三角铃。 系你系三角铃？ 我唔系，我系玩有一个嗰啲类似摇鼓嘅物体。 嗰啲哦，都 OK。 类似摇鼓，我唔记得佢嗰、那个。 即系有啲铃铃喺个鼓嗰度， 系啦，有啲贴片喺度嘅，咁咪会拍 手摇 嗰只嗰啲啦，咁样。咁你成日就会对住啲女同学就睇住佢哋。吹木桶笛啊，吹口风琴啊，咁你都会觉得啊， 都几好睇喎。 系啦，即系有啲女同学，即系佢玩乐器吹得又几好睇嘅，咁样样。我都有经历过呢个状态嘅。 系啊，系啊。 虽然最终系冇同，好似冇同嗰时啲女仔拍拖，都小学啦。 喂，小學， 但系已经唔系啊，但系已经有中意嘅人噶啦，会。是会有喜欢的人的啦、 okay. 是啦只不过好似我都唔记得原因最后点解呢咁但你就望住、啊都吸引我懂得玩乐器咁 样。是啊我唔知道啦而家真係因为呢而家都大家都知啦而家读书嘅小朋友呢已经系个个都懂玩乐器㗎嘛。即其实由我嗰个年代嚟讲钢琴都就嚟好似变基本咁样㗎啦嘛你去考学校咁样。咁、所以我真係唔知道到底而家对而家嘅中学生嚟讲懂玩乐器仲有冇嗰个吸引力喺度啦。但我觉得几肯定嘅一样嘢就係呢我自己作为一个男士嚟讲我见到一个女仔好认真坐喺个钢琴面前弹一啲好柔和嘅音乐呢我觉得嗰个画面係好舒服嘅。 哦，我都有睇噶， 系你睇边啲啊？ 李元玲， 佢真係彈得好出色。 你真係 偉大嘅，真係偉大嘅音樂。 我好同意，我真係好同意，佢係好啟發嘅，其實即係都啟發咗我喺音樂上面嗰個興趣。雖然我已經好耐冇彈琴， 有冇諗住令你重拾翻呢個彈琴嘅一個過程？ 有啊，直頭有股衝動添啊！每次 即不斷睇佢啲片就學翻啊嘛。 係啦，即係 指法 點 樣？點 解佢彈到？點解我彈唔到嘅咧？即係我會喺度比較，點解佢隻手可以咁快？點解隻手咁遲鈍嘅咧？咁同埋佢嗱，我好老實講嘅，即係睇過佢一啲 IG 彈一啲 classical 嘅作品，佢的而且確係真係好勁嘅， 真係勁嘅，我冇， 我唔係。真系唔系因为任何其他原因嘅， 有咩咁此地无银啫？我冇怀疑过， 解释清楚啫，因为我惊好多人都会误会咗我个人嘅人品。 啲人冇误会你，误会我啫嘛。 咁绝对值得误会， 而大家都唔需要误会你谂嗰样系真嘅。 咁但系即系除咗李元玲，我都可以推介多啲俾大家。 例如 有一个叫 Pan Piano 嘅， 系 都好睇嘅。 Pan 系点样串 ？P A N 系。 Piano 係 Pan Piano， 咁佢喺YouTube 嗰啲都好出名，即係佢會 cover 好多流行作品、或者可能一啲動漫嘅主題曲咁樣，咁佢又會因應嗰啲主題曲去 cosplay 唔同嘅動漫角色咁樣咧，係啦，咁佢又我都覺得係一個好有啟發性嘅音樂家嚟，會稱佢哋為音樂家啦，我會係 佢會著住尼流子套衫嚟彈琴嘅， 係啊， 彈翻即 cosplay 住咁樣。 當然重點我就唔係話放喺套衫嗰度，即係我套重點一定係放喺佢嘅琴技上面嘅，咁 我係放喺佢嗰個概念啊，即係 cosplay 住個角色，然後去彈翻嗰個動漫作品。 係啦， 即係呢個有心思嘛， 又好有啟發性咯。咁、所以 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 都仲要揾下啦、都最近開始睇完。都覺得應該要再去 explore 多啲，因為我覺得音樂好似一個大海咁樣，你要不停咁樣去揾多啲唔同嘅作品去聽，或者揾多啲唔同嘅音樂人去睇或去聽咁樣，唔係去聽啦， 去聽， 淨係去聽啫，係啦，係啦，睇嗰個我係口快快講錯咗，係 聽嘅專心聽，正常 make sense 嘅， 係啦，咁所以大家有啲咩又可以推介俾我，因為我覺得呢啲意見上嘅交流好重要嘅。 我話你 係啦， 而家講到呢個位咧，我本身準備嘅歌我都覺得都好似 要轉啦，係咪？ 我都轉唔知轉乜嘢去到呢個位， 係咩？唔係咁，你咪照去翻你本身想去嗰首咯。 咩啊？ 边首啊？ 我谂到另一只啦。 好啊，好啊，好啊。 呢一只， 我睇下你点听，讲到咁样样嘅时候。 呢只都得，呢只。嚟。当初佢摆上网一啲唱歌片，大家都会有睇嘅成分喺里边嘅，因为佢有个称号系小背心，许正允嘅派台歌《I'm Sorry》。 怕被爱，怕你将发现有。谎话存在，望着亲昵眼神，想珍惜却无力负载。我犯错，每次吵架后最终都会被原谅，但彼此笑容为何仍牵强？有时相拥以后再一吻，熟练如像刺亲。没面目坦白，和谁反感？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 道歉或更卑鄙，将所信诺言亦背弃，解释也没余地，而相恋却非演戏，恨缠住你。亦连累你，仍不想放开你。我任性，太爱工作，又太想早晚被陪伴，让彼此爱情成为不满，并未贪新厌旧更可怕，爱若其实更差，只应贪心抱着你跟他，根本摧毁大家。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I'm sorry, I'm sorry for for this pain， 谁也没好结果，到底我罪名被揭破，当自信在屏幕，谁秘密解锁闪过， and I'm sorry for， I'm sorry for， 已不知可讲什么，又再痛苦什么， cause I don't love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话，内陆较凉嘅天气向南扩展，今朝早天气较凉，朝早录得最低气温14.8度，新界再低几度，部分地区12至13度，属于寒冷水平。而听日嘅气温更加低，预测市区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夜温差较大。另外湿度亦都较低，今日日间介乎20%至30%，非常干燥。天文台助理台长陈柏伟话：预测今年冬季寒冷日数同去年差唔多，即系平均有14日左右出现12度或者以下嘅寒冷天气。佢又提醒，日与日之间嘅气温变化可以相差6至8度，突然变冷嘅日子亦都会出现。长者安居协会就提醒长者要注意保暖，避免低温症出现。如果觉得身体不适，应该系按动平安钟求助或者系求医。港大微生物学系成功在临床标本中分离出 Omicron 变种病毒株，是亚洲首个研究团队成功分离和培养 Omicron 变种病毒株。负责研究的讲座教授袁国勇说，团队将会做四方面的研究工作，了解 Omicron 的毒性和传播性，可能要以月计甚至是年计才知道答案。袁国勇说，下一步聚焦要做的研究将会是本港曾经染病、接种疫苗或者注射不同类型疫苗的人士，他们的中和抗体是不是足以中和 Omicron 变种病毒。他又说，将来亦都会研究能否生产针对 Omicron 的灭活疫苗，已经同一些内地疫苗公司协商，希望及时为有需要的人接种。公屋联会分析，2014年起出售的居屋和及后推出的绿置居，超过200个未保价转售个案，发现业主第三年起转售，平均升值大约一倍。公屋联会建议进一步收紧转售限制。公屋联会分析的数据涉及青衣、沙田和元朗等11个居屋屋苑，连同黄大仙景泰苑和深水埗丽翠苑两个绿置居屋苑，这批未补地价的单位平均日价由大约40%至接近 1.1 倍，居屋单位平均升值253万元，绿置居单位平均每间升值201万。公屋联会认为炒卖资助出售房屋违背本意，建议房委会将转售限制进一步收紧至5年，并建议将资助出售房屋市场和私人市场适当分隔，形成只是限合资格人士购买的绿色居所第二市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和四个公务员工会呼吁公务员在立法会选举投票。聂德权形容，市民的一票是编写新时代新篇章的关键一票，呼吁选民和公务员踊跃投票。政府人员协会、香港公务员总工会、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同学会、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的联合声明就说，新一届立法会选举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首次立法会选举，意义非凡，呼吁公务员和市民投票，共同推动落实爱国者治港。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除有几日朝早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车多，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纪元。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在浅水湾道110号。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在大埔的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三门仔路一段车龙排到雅景花园。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何文田的常胜街因为爆水管，常胜街去都会大学方向近住佛光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而在葵涌的货柜码头南路同样因为爆水管，现在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丽景站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以及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同学仔同你倾下偈， 就嚟毕业啦嘛，咁毕业有个表演 showcase， 好多同学就有其他嘢做啊，或者有啲同学而家转嗰啲季节病啊，即系成日啲同学唔齐。 哇，我成日讲到未健康最紧要，比较活跃啲嘅同学仔就帮其他同学仔记埋，唔好再担心太多，唔好用时间去担心，我哋用时间去解决问题。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必须继续走。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斌臣，你有冇谂过如果有平行时空嘅话咧，另一个你会系点啊？ 波成呢个问题问得好啊！如果根据 Marvel 嘅理论啊吓，当每一个时间线分支当中，你有唔同嘅决定，就会有一个唔同嘅自己。 你曾认识你，将全部忆记你，早抛弃太。想遥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样识别你，是要抽离，定要转机？

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最重伤时间都不离场，才会最终笑着。我最多受玷污，但是我要着，必须好好爱我，当作是旧的药。有信心明知未来的誓约， 每一次照镜见到镜入面的自己好努力地扮成为一表人才，我都会有一些安慰的感觉的。那种安慰的感觉是来自我知道另一个平衡时空的自己应该过得挺好。有伊藤吕卓安、邱风泽，一表人才。 未害怕每天跟揭力皮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自练成才争气，也望如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有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

到底哪个平衡时空的自己才是最好的呢？或者这样想，可能在其他平衡时空，一个不小心一个失足，那个平衡时空的自己已经不在了。听下张敬轩 On My Way。 可以为你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可以为你放胆的突然无需一呼一吸的责任，极致安息终会莽形，无法解释的一次沉溺是我的沉溺，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藏于飞去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游的力，但要珍惜看见的情，没记忆无是我，请爱恨再不靠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我的生命换你的生命，为更多安静和轻盈而拼，大爱多深抱住我，不要哭不要哭，向下沉多进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要半死要半生，跟我多进轻气中换来皮肤一呼一吸的恋物，全部勇气用这嘴吸入，所有自欺用眼亦会呼啊呼来为我瞒过天日，再不靠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尽我的生命用尽你的生命，为尚有的安静和轻盈而拼，为尚有的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愿没气息的人从来不惧忧惧，伴着勇闯新世界，便靠便靠灵魂，人未揭开新现实，仍旧仍旧脱身，抱住我可以歌可以忧，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沉，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沉心，抱住我不要哭不要哭，向下沉。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泳儿沉溺， 信息，并增强中方全球影响力。汪文斌说，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发展必要军事能力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所谓中方实施大规模间谍行动的讲法，完全是子虚乌有。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下昼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四至五度。喺下昼四点，强烈热带风暴尼亚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一千五百六十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同非常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仲有几日朝早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重复一次啦，就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啦，就有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啱啱清咗场啦，咁但系车龙就有待消散啦，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都有些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仲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喺富慧阁。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喺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咧，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大埔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三门仔路挤塞，龙尾去到雅景花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嗰段咧，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排到去屯门河。提一提大家啦，何文田常胜街爆水管去到回大学方向，近住佛光街嘅快线封闭咗噶，经过请你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 今日呢位嘉宾听闻系今年女新人入边呼声其中一个好高噶噃， 斌神，你唔好吓佢啦。 平常心，平常心。所以今天我哋送呢句俾佢啊， 张万之祝上咯。 做人最紧要有希望啊嘛！ 今日我哋苏东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Gigi 张曼芝嘅 ，Hi，Hello， 你唔好吓， 你唔好吓人啊！ 细路女嚟嘅咋？ 你又衰啊！你自己讲嘅，咁你将个卷轴送俾芝芝啦， 送俾芝芝。其实嗱，我要先包个底嘅，我本身系谂住芝芝整整嘅，系啦。咁但系咧，我又惊， 系 我又惊。哎呀，佢系咪好似唔系咁好咧？话佢个人芝整，佢个人靓啫， 系 冇罪噶嘛？做咩要话人芝整啫？咁样，咁我就最后用咗呢一句啦，得唔得到啊？ 好好啊！ 哇哇，啲气出晒嚟啊！ 出晒啊！ 好劲啊！喂， 演技 攞翻个女演员奖先啊！ 系直头就系我咧，做人。 你本身系咪一个知整嘅人咧？ 我都系知整嘅，知整 我又留翻下次写呢句嘅时候你。 但系我哋今日讲嘅系知足常乐，因为其实我觉得咧喺生活当中或者可能喺工作当中啦，其实呢样嘢好紧要嘅，即系尤其可能系喺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啊，或者可能 有啲骑呢嘅 主持啊，主持啦咁样。咁有时候呢佢哋会同你讲好多说话，会令到你有好多误会咁样嘅。咁但係有时候呢啲就要平衡心理㗎嘛，係咪先？咁你会唔会係本身可能喺生活上都係一个知足常乐嘅人嚟先？ 我都算係㗎。 係、 嗯。其实都觉得成日有感恩之心咯，因为我觉得发生嘅嘢唔系必然，即系你发生好嘅嘢，其实你系要有嗰个 thankful 嘅心嘅，因为发生嘅嘢都系唔一定全部嘢都系美好噶嘛。咁例如话有时我可以食到一个觉得好好味嘅早餐，我都会已经觉得好开心咯。咁我系 keep 住系咁样噶，即系有啲好细微嘅嘢，其实都好值得快乐，或者你同某啲朋友傾咗一個好好豐富嘅對話，咁我都覺得其實已經係好開心咯。即係有好多好多好微細生活上面嘅細節，都會令到你覺得其實係好美麗嘅。 係，我想知呢一樣係即係由細到大嘅性格係咁啊，定因為係慢慢長大咗，見多咗有人，甚至乎出咗嚟做嘢之後，知道特別可能自己工作嘅行業當中，哇！我哋即係變數好大嘅咁，而令你更加有呢種感覺咧。 其实都我谂由细到大，我唔知似可能似我阿爸咯，即系我阿爸都系属于嗰种比较随性，同埋遇到啲好 hell 嘅嘢咧，佢都仲可以即系觉得可以解决到嘅。咁我都系属于呢一种，即系我觉得一切嘅苦难都终将过去，即系都系有可以解决到，就算解决唔到嘅话，都有一个 way 去处理生活咯。 啱啱講起家庭咧，其實點解今日會用咗知足常樂呢樣嘢？其實都同家庭係有關係嘅，因為即係除咗 Gigi 之外，屋企成員仲有另外兩位姊妹噶嘛，係咪先？咁好多時候好正常啦，就係三姊妹喺同一個地方長大，好多嘢都係會爭崩頭噶啦。即係成長嘅過程當中，可能總會都有啲哎呀爭重啦，或者可能爭用廁所啦，即係會有好多呢啲情況發生。有你自己會係嗰啲努力為自己爭取嘅人啦。定系好啦好啦，让咗你先啦咁嗰一种。 好努力争取定让咗先，睇下咩咯。 嗯， 即系你话对屋企人 系啊系啊。 但系我其实都锡屋企人嘅，可能关我星座，我系巨蟹座嘅，巨蟹座啲人好顾家咁。 系啊系啊系啊，我知。咁其实你唔笑你唔怯就得噶啦。 系啦， 肯定啲嚟，我哋肯定啲嚟咯。听 巨蟹座嘅人系好顾家噶。 啱啊， 啱啊。 咁所以咧就會都會讓阿妹嘅，其實都同埋都會覺得佢哋嘅感受對我嚟講都好緊要。但係你話要爭取某啲嘢，可能創作方面我嗰個堅持度會比較強啦。 嗯， 係啦，即係我會覺得唔得，我真係要咁樣，我都好想佢係 100% 呈現到我嘅諗法嘅咁咯，要睇下係咩咯。 嗯，就你話即堅持自己創作諗嗰啲嘢，係咪其實過去嘅作品裏面因為自己有份參與即係作曲填詞等等，係咪呢啲自己嘅嘢你就已經體現到啱啱講嗰種堅持㗎啦？ 其實都幾係執著嘅，即係都幾我真係好想咁，即係成日都會有呢個心咯，即係 例如话啲词啊，可能要改啊，有时都会唔舍得。即系有啲位置我硬系觉得，我直觉真系觉得呢一个真系最好咧，咁我就会好挥霍呢一样嘢嘅。咁但系同时。别人的意见我都会接纳啦，但是我是很信自己感觉的人的、即是我经常都觉得、如果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挺好的话，这个直觉我是会拿得很实咯、因为有时分析不到的话，我是很信我第六感的人的、 通常在这些遇到这些情况、可能尤其在做歌的过程，在公司都会大家交流的意见的时候，通常最后会怎样去解决呢？即是你有你那个坚持的底下。 会问多啲人咯，即系两个人倾唔到嘅话，就可能会再问多啲人。咁跟住佢哋嘅意见又会冲击到我，跟住谂谂下，我就觉得好有道理，或者会再分析下去佢 tune 嗰样嘢咯，系啦。咁但系有啲嘢就系、第一下真系觉得唔得，呢、這个真系最好。咁我就通常都坚持噶啦、即系都会有呢啲位嘅。 同埋我发现咧，即系有阵时，譬如创作嗰啲咪好感觉嘅，但喺说服人嘅时候用感觉咧，有阵时系唔得噶。跟住我都近呢几年，我就发现就系原来要需要少少说话技巧，就系将嗰啲所谓自己嘅感觉咧，同人 present 嘅时候咧，你唔可以直接话系感觉，然后谂一啲嘢咧，包装到好似好理性啊，又好似好有考虑咁样样咧，用呢种方法嚟说服人。 要将佢个包装变成一个 selling point 咯。 系啦，系啦， 所以都有嗰个要谂啊，除咗感觉之外，仲有咩 selling point 咧？即系突然间好似要考试写嗰啲 essay 咁， 要谂定啦，系啦， 系啊，系啊， 系咁。而头先都讲到，即系今年自己亦都推出咗两首作品，嚟到而家就有第三首新噶啦。咁其实叫做今年作为一个女新人嚟讲，呢一年你自己即系个见到啲成绩啊，或者一啲嘅体验当中，觉得呢一年过得点样？因为新人嚟讲，即系一生人得一次一年咁样噶嘛。 我觉得好神奇啊，要好神奇形容，系因为有好多嘢其实我冇 expect 过，每一首都系好属于我自己嘅风格嘅。但系你话讲唔讲到咩风格，讲唔到咯。但系又系每一样都系我中意嘅，发自我内心嘅嘢。咁所以而我亦都好幸运地遇上咗我嘅团队，即系我觉得系呢一样嘢系好夹嘅，即系因为今年新人系第一次去同即系一丁系监制啊，跟住咁然后佢揾嘅人啊，咁然后都系夹噶咯，咁 所以 东城啊，跟住之后因为 Love Loss 又咁啱出咗四首 remix 咧，咁嗰啲 rapper 又夹到啊，然后又好每一个都喺佢哋身上学到好多嘢啊。 呢一个嘅出现又系点样样嘅？系啦，应该都唔系 plan 出嚟噶啦，因为好似你咁讲系咪咧？ 呢一个就系同一丁有一日咧，倾倾下就话系咯，首歌即系有啲人去分享一下佢哋自己 love loss 嘅经历有几好，咁跟住之后就喺度讲啦，跟住我觉得几好几正，然后我哋就话不如试下啦，不如试下问一下人咯。咁我哋其实都系抱住一个真系好 chill 嘅心态咯，就冇话啊，我觉得呢一首歌一定要搞 remix 就冇嘅，即系我哋真系好 chill 倾下偈嘅时候就讲话啊，其实外国都有呢啲 friend 咧喺度 remix 啊，咁不如我哋都可以揾下自己啲 friend 当玩，咁然后咁我咁啱嗰期又帮 Billy 拍咗个 MV， 咁然后就揾咗近即系嗰一排识嘅人咯，即系。我又咁啱識咗 Tom Fakie， 咁跟住都係揾翻 Young Hanson 啊、東城，因為佢哋有份整呢首歌啊。咁其實就係咁樣咧，就諗咗呢件事咁樣。咁跟住之後就A&R 啊公司又 approve 咗，就好 smooth。跟住之後，咁我就諗到雙我學會呢條橋嘅，就係、是、我就覺得其實我哋大家都。真系一班 love loss 嘅人咯，即系一班学会嘅人咧，系好似戏剧学会咁样，我哋大家一齐排戏，一齐生活。咁我觉得我哋大家都有呢个感受，咁不如整一个学会出嚟啦。咁咧就同公司讲，佢哋就觉得都几好。咁然后就变咗我哋有呢一个商业学会嘅嘢。咁所以都即系都系可以诚邀啲人加入呢个商业学会 即係只要你覺得你 love loss， 你有聽 love loss 呢首歌，你都可以加入商學學會。 有冇諗過可能即係 open to 俾其他人，佢哋可以自己 rap， 跟住 其實可以啊。 即係除咗佢哋九位之外，再加埋你，係 open 嗰樣嘢有個底必，唔知啊，叫啲人可以自己 rap 完，或者拍條片，咁就將佢哋自己嘅 love loss 故事 contribute 落去，豐富成個學會咁咯。 其實都幾好啊！呢、這個 idea， 即係我覺得因為。就是令到其实今次这个 remix 是令到我觉得很神奇，是因为好像真的有用到这一首歌去再跟更加多人去分享他们自身的感受、嗯、即可能他们听完 Love Loss， 他们对于 Love Loss 有他们自己的感受而写了这段 first 出来了。那这一件事我是觉得我有听到他们的分享、 嗯、 听到他们的经历啦，好似系真系一种交流咯，透过呢一首歌而我系好感动嘅，即系我觉得 at the end 呢件事有实现到，有出现到。 嗯， 其实我都真系好幸运喺呢一年里面遇到嘅嘢，同、嗯、埋包括我自己创作都好开心咯，即系会觉得我去创作嘅嘢系有人中意嘅，开始感受到呢一样嘢，咁然后亦都有影响嘅、 嗯， 即系例如话深夜浪漫会有人 D M 我同我讲话、嗯，因为深夜浪漫呢一首歌，然后佢同翻佢分咗手嘅男朋友一齐咯、 哦， 即系佢话因为即系send 翻呢首歌俾佢嘅时候。佢哋會講翻啊，以前原來點樣識，即係 remind 翻，其實我哋一齊嘅時候係咁樣，然後係有令到佢哋唔分手啦。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創作其中一個想嘅嘢，係即係除咗想歌曲有共鳴，我都好想有感染力、有影響人嘅作用喺度。咁所以我收到呢啲 DM 嘅時候，我咪會覺得哇好開心咯！如果啲歌有咁樣嘅意義喺度嘅話，其實係對我嚟講都真係叫神奇咯。 其實喺一開始即係出道嘅時候，有冇自己都有諗過下啊？究竟即係今年希望自己 achieve 一啲乜嘢，或者有冇想像過啊？其實真係正式加入樂壇嘅時候，嗰個景象係點？而嚟到而家。一年尾啦，又有冇唔同？定系依啲嘢都一样？我同谂法上， 其实我觉得我系真系好老土，但我真系 go with the flow 咯、 嗯。嗯， 我冇谂我要 aim for 啲乜嘢，因为我成日觉得你 expect 好多嘢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嘢去困扰住自己思绪啊。但系当你唔去 aim for 所有嘢，你淨係去 go with the flow， 去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嘅时候，反而发生嘅会 surprise 到自己咯。 嗯、 即系我唔会喺，我唔会 aim for 啊，我呢一首歌一定有一 M 人听啊。即系我未唔会系谂呢啲嘢，因为我觉得你谂得太多，即系你去担忧未来或者去预示未来咧，都系唔系咁好嘅，反而真系去做好应该做嘅嘢，去感受一下自己想做啲咩，而去认真做嘅话，就系、是、会有啲突如其来嘅嘢突然间会冲击住咯。咁嗰、那个反而嗰一个 surprise， 我会觉得好正嘅，系、嗯、啦，即系例如话同嗰同嗰九个 rapper， 我都本身冇谂过， 嗯， 然后突然间佢发生咗，我又觉得。呢件事 好神奇， 好神奇啊！即系就系冇我冇去特登去 plan 嘅，其实系所有嘢都真系 go with the flow 咁样去发生咧。咁呢一年就系好有呢种感觉，系所有嘢好似都几 smooth 啊，然后又有啲好得意嘅嘢发生咯。 嗯，咁对于即系可能网上而家大家去到年尾，大家都会关注今年女生人你系一个几大热人选之一，你对呢啲会唔会系有压力咧？反而如果作为啱啱你嗰种谂法，即系好少会 plan 一啲咁实在嘅嘢嘅时候， 你话压力啊，其实冇乜压力，因为其实你话系咪真系想咧？咁有梗系固然开心啦，一定唔会系有。其实我唔想，即系又唔系嘅， 咁啊多咗啦， 冇人信，冇人信。咁我觉得咁呢啲都真系一个点样讲咧？一个见证啦，同埋都属于历史性嘅一刻嘅嘛。即系如果真系有咁，我都会觉得哇，好开心啊！竟然有一个奖。咁但系你话哦，系我系咪真系最 aim for 呢样嘢？唔系嘅，我真系最 aim for 我嘅创作可以带到俾人系。有啲乜嘢影響咯？呢、這個我真係由 可能接觸音樂啊或者戲劇開始，我已經係咁諗。可能一個 test 話俾我聽，你聽完得到療愈，或者你聽完係中意嘅，咁樣對我嚟講個意義好大。因為獎項係好個人噶嘛，你拎完嚟擺翻屋企，但係創作得到人哋嘅共鳴係屬於大家嘅。咁、我係中意同大家分享嘅、即係當然個獎都係。 都 系因为大家而我有嘅，咁但系我都好想系即系将我嘅作品系同大家分享咯，令到大家系有共鸣啦、有感受嘅嘢咯。 但系啱啱讲到话，即系好中意嗰种感受，就系可以分享到一啲 message 俾大家，等大家有啲嘢可以攞得走咯。其实会唔会同时间对自己都系有一个咁样嘅影响喺度？就系、可能自己喺呢个创作过程入边，自己都会好享受自己，好似。想通了一些东西或者可能拿走了一些东西樣的。 会啊会啊、因为每一次创作呢好像都要审视一下自己。 是。 而且你会突然间了解了自己会有这一面。 嗯。 即是例如说 Love Lost 呢、就很 emo 的，其实我觉得。那然后都挺赤裸，因为真的即是继续自己一个承受脱离这个城市，宁愿自己一个在个睡房里面整一点，其实是很多时候是我都有呢个 状态嘅， 系啦，咁然后我都觉得哇，我要真系写出嚟，其实呢件事都赤裸，即系我不断咁样，其实系去讲紧一啲我自己好内心嘅心声。咁呢一啲创作嘅时候，咪会啊，即系会谂自己其实原来系一个咁样嘅人啦，原来都会成日都会有呢啲 emo 位啊，然后就好似不断咁样聆听紧自己嘅时候，又要好赤裸咁样同人哋分享、啊。咁样咯，咁系一个咁样嘅过程咯，咁所以系有系啊，系有呢、這个。 会唔会有时觉得太过赤裸，去到一个位就系、啊，应唔应该咧？定抑或其实你系好 enjoy 赤裸完之后，总之 share 俾大家了解自己系一个点嘅人啦、啊？咁 我觉得会我冇谂咁多去写嘅，写完之后都觉得系咯，点解要改？点解要 hesitate 咧？其实我都好想去俾大家感受一下，因为咁创作嘅嘢就係属于即係自己嘅感受啦。咁如果你有少少想隐瞒啊，或者你有少少想收埋呢，都未够 true 囉。咁我觉得好啦，即係都觉得都係我真实感受，咁大家去同我一起 feel， 即係一起去 emo 啦。咁 be real， 个人最紧要 be real。 係啦係啦。 自己一个承受，脱离呢个城。 上这一首是芝儿最新派台作品，叫做 Love Loss。 咁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佢会继续详细介绍呢一首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消息指政府最快明天公布香港健康码的登记和运作安排，亦都会交代推出更新版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配合港康码应用。据了解，申请港康码的使用者需要实名登记，包括身份证和住址等个人资料。消息又说，港康码会分红黄绿三种颜色，类似内地的粤康码。技术上香港的系统已经准备好，可以和内地系统对接。当局会因应申请者的住址、安心出行的记录和健康申报等的资料，判断申请人获发哪一种的港康码。红色代表包括确诊者或者紧密接触者，黄色包括需要接受强检人士，只有绿色码才可以获准过关。消息强调，港康码是为了准备日后通关的需要，当局会公布稍后时间开放给市民使用。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话：留意到近期针对法官和司法人员的恐吓行为，他一个培训课程向180多名的校长和教师话：如果纯粹因为不满结果而肆意抨击法庭偏私不公，或者利用网上恶意起底，甚至威胁使用暴力，试图向法官施加不当压力，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绝对不会被姑息。郑若骅强调，律政司主管刑事检控工作。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的干涉，所有的检控决定是基于可接纳证据和适用法律，律政司在有充分可被法院接纳的证据，令案件有合理机会达至定罪，并符合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才会提出起诉。律政司一直以专业和公正的态度履行宪制职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英国有关人员蓄意歪曲事实，污蔑中国政策，本质上充斥冷战思维，目的是挑起意识形态对立。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说，中国正是利用债务陷阱和资讯陷阱，大量获取其他国家的关键信息，并增强中方全球影响力。汪文斌说，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发展必要军事能力，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所谓中方实施大规模间谍行动的讲法，完全是子虚乌有。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最后几日朝早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礼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都开始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柯士甸道。咁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咧，近住和斜村一段车龙排到近马料水交汇处，反方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就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咁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misled into believing that there is an inherent, unbridgeable dichotomy between success and failure. 想听多啲夺得香港青年协会英语演讲比赛2021初中组冠军李俊康嘅表现，同埋想知道联校中乐团嘅发展，记得留意收听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我哋送音乐嘉宾咧，又支持张曼芝嘅，咁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Love Lost》，头先都轻轻提咗少少啦。咁我哋两个咧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嘢，然后你啊揭晓啦。 我估先好嘛？ 好、啊。 今次想估嗰样嘢就系咧，其实成首《Love Lost》头先阿支持都讲咗，就系一首好 emo 嘅作品嚟嘅。我听嘅时候咧，都听到个人好 emo， 所以通常都系凌晨嘅时分会听呢、這、歌、個。咁、我估咧，其实要写一首咁 emo 嘅作品咧，当时其实 Gigi 系整首歌。都是在凌晨时分去写的。 咁我想估咧，就係因為呢一首歌可能我不斷 loop 住聽嘅時候，我覺得佢有一種就係好似呢首歌講嘅狀態，即係你失去咗一啲嘢嘅時候，其實你個人有一種輪迴啊。而呢首歌嘅 structure 又好，或者可能個唱法演繹都係咁，我就想估會唔會其實監製一定去同你講，我呢首歌點樣演繹嘅時候，你就幻想自己沉溺咗喺嗰個離唔開嘅一種 loop 嗰度。因為再加上出咗幾個 remix 版本之後連住聽咧，其實有一種就係嗰樣嘢係可以無限咁樣延伸，不斷聽緊唔同嘅人嘅故仔嘅一種感覺。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沉溺于反反复复的轮回这些字眼，就是一丁跟你谈这首歌怎么演绎的时候有出现过的字眼。 你可以整理一下， 是错你的 band 就可以了，不用客 气，你不需要有顾忌的。 好、首先首歌是不是凌晨时分写呢？就不完全是。 哦， 完全是的。 是 的。因为首歌其实我和奶油包一开始一起写呢，咁咧，我哋就約咗好多次喺公司度寫嘅，咁、就喺嗰個 control room 啦、就去播住東城個 beat。 OK， 一開頭個 beat 窩啲嘅，咁跟住之後就寫啦，寫哭啊，即係大家係咁寫，係咁寫，寫咗好多個 session， 咁然後再翻屋企改嘅，咁翻屋企改就有凌晨時分啦。 OK， 翻屋企改就係、就會好 emo 啦，係咁聽翻我哋寫咗啲咩啦。 嗯。 跟住改啦，跟住自己又试下唱出嚟啦。咁然后就经过咁样不断嘅 fine tune 咧，就形成咗一样咁样嘅嘢啦。 过程入边，你有冇发现自己喺边啲？通常喺边啲时间去写创作嗰个人系会特别 productive 嘅咧？ 通常喺夜晚咯，同埋喺一个好安静嘅位置啦。然后可能有杯热茶， 我以为有杯 茶， 威士忌添。 唔系，其实威士忌都 OK， 即系 whisky 我都 OK 嘅。不过我净系饮到一杯，因为我唔饮得。 哦 ，OK 啊，系 通常就会坐唔到落去啦， 就醒到瞓 咗啦，因为 就会 wing wing 地啦开始。咁我觉得一杯有少少微醺状态 OK。咁然后可能即系喺一个好舒适嘅环境咯，暗暗地咯。我就通常咁样，我 系 几写到嘢嘅。咁同 Young Eason 咧就系计时。我哋直头， 哇！计时嘅意思系 斗快啊， 即系我哋计十分钟咁样啦，咁然后系咁播，即系东城嗰边，然后咧我哋就会咧，我哋就有本簿嘅，即系好似翻学咁样有本簿啊，丧写咯，系咁写，系咁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呢一排我真系俾呢一啲嘢得住，或者我哋揾到个主题啦，系咁写，原来我系会即刻 link 到我同呢个人嘅嘢咯，即系我同某啲人嘅故事啦，然后某一啲画面啦，咁因为你喺局限喺嗰十分钟度咧，你系会就系好似劇場咁樣 improv 咧，你唔可以，你 don't think too much 咯，你會係 instinct 咁， 係啊 instinct 係咁，我諗到啦，我諗到啦，我 keep 住咁寫啦，然後啲 flow 咧會突然間嚟啦，咁所以我都其實幾 enjoy 呢一個創作過程，同埋我哋又有分享我哋嘅感情嘅嘢嘅，都咁然後就有互相了解啦，咁然後我哋係好似 kind of 又得到大家嘅資訊，然後佢又得到我嘅資訊，然後我哋就一齊寫咯，咁所以咧其實係好一齊嘅嗰件事。 喺寫呢首歌嘅時候，你係令你最進入呢個情緒嘅係一啲點樣嘅畫面或者係點樣嘅故仔咧？ 我都幾中意一句咧，係不斷重播屬於我哋嘅 playlist， 因為好多。包括一啲朋友啊，或者自己咧，即系你同你喜欢一个人，或者你哋一齐，你哋可能都会有一个自己嘅 playlist 嘅， 仲有啲歌会联想到。 系啊，你有啲歌系啊，就系、是、你同某个人，even 佢唔知啊，可能你都有啲每一次听呢首歌就系属于某个人咯。咁可能我都系呢啲人。 有冇边一首歌真系可能 link to 某一段往事咧？感情又好，或者同朋友之间嘅嘢，你有冇 呢个好赤裸？我觉得呢、這个 系你唔使你讲一首歌， 即系例如话情信咯，情信有啲歌咯，咁跟住或者系台湾 Decca Jones 啦， 系 佢某啲歌，你同某啲人一齐听过咧，都会系每一次听你就会记得。 系咪觉得好赤裸咧？ 系啊，其实都原来几赤裸。依家自恋到 love lost 系咯。 谂多到系啊，佢拎到太多嘅嘢， 系啊，因为佢讲晒啊， 讲晒 直接就 love loss 啦咁，因为佢都包咗好多，系啊。 咁头先你话有一个即叫十分钟嘅一个 session， 大家不断写，其实系咪一开始同Young Eason 大家未有一个叫所谓特定主题，总之大家 feel free 去写咗先，定因为好快听到东城河必已经觉得哦呢个系似系爱情方面一啲真系好似有个 emo 啲，因为嗰个必影响到。 其实东城一开头呢个 beat 系写for另外一样嘢嘅，系啦。咁然后但系听下就觉得，唔系，佢都几有爱情感， 系。 咁就，但系佢又唔系属于嗰种 sweet 嘅，佢系硬系有啲嘢，硬系有啲嘢咁样啦。咁跟住，咁我同奶油包系真系一开头乜都冇谂咯，其实有几个十分钟嘅，咁然后再去凭大家写嘅词去了解大家，原来哦，原来佢系其实 Eason 都真系几有趣嘅，佢写啲嘢，咁然后大家就有互相去了解大家嘅创作啦。咁跟住之后谂下就其实有啲共通位，咁跟住之后就讲，不如写唔系讲失恋嘅，其实佢系讲失去咯。因为失恋系你可能你会因为性格不合啊或者唔同嘢而分手，但系咧 love loss 咧其实系失去爱咯，即系相爱，即系伤心个伤，因为伤爱协会即系相爱咯，就系你要好中意嘅，你一定要写到 曾经好中意嗰个人，但系一齐唔到嘅一种感觉咯。即系呢个我哋俾大家嘅 task 嚟嘅。咁所以咧就真心相爱，最后变成伤害，同埋爱在回忆痛悲，就系因为你要有嗰种痛咯。系大前提系你唔系唔中意嗰个人冇 cheat 你，因为好多有时候有啲失恋系因为佢 cheat 啊，因为佢做错事而 分 开，即系可能要分开嘛。但系呢一首咧系真系讲。两个人都喜欢大家，但是大家都是最后走不在一起，然后亦都加上一些自己的感受，即是自己对于这个社会或者一些自己有时夜晚会 emo 的一些感受，就摆埋落去 combine 落去呢个 love loss 度。 咁佢讨论头先讲嘅嗰个概念嘅时候，有冇都自己同可能一起神 brainstorm， 即系未必摆到落过啦。但系就系两个人中意，但系冇办法，可能真正最后相爱，中间嗰个鸿沟位系有啲乜嘢？ 呢、這个就系交俾听众想象嘅、 即系佢哋自己 feel in 自己究竟 系 哦， 系啊，因为咧讲实就唔够 imagination。咁我就觉得可以俾唔同听众去摆佢哋自己嘅 love loss 经历啦。咁所以就纯粹系好想表达到呢一种情感系真系好，有啲人系永远会摆喺心里面，而你有时都要去用一啲回忆去谂翻起佢。 而 love loss 就可能会成为咗啲人而家嘅 playlist 里边令佢勾起翻， 好啊， 嘅一个好重要嘅一首歌啦。 我好开心。 咁但系因为你都头先有讲到，即系今年可能有好多好有趣、意想不到嘅相遇或者合作。咁今次呢一首歌，因为作曲填词一路都有讲 Young Hanson 呢个名字，其实同佢系因为一个咩嘅机遇之下，就大家促成到合作做呢首歌。 其实是有一次在公司撞到的，跟住之后就我哋纯粹无聊，阿 Young Hanson 就 rap， 咁然后我又弹下琴，咁然后我哋就觉得几好玩，咁跟住之后就话诶，不如写啲嘢啦，写啲嘢啦，咁样，咁就真系出咗嚟写啲嘢，咁一开头都系就系乱咁写，我哋就乱咁写咗一首歌嘅，其实叫冻柠茶嘅，因为我好中意饮冻柠茶，然后一开头冇乜 topic， 我就话不如冻柠茶，因为我饮紧就系，跟住之后，跟住之后就写啦，咁然后系啦。咁跟住咪我哋咪变咗觉得其实可以试下喎，咁然后重点喺 A&R 有听过我哋首冻柠茶嘅劲 rough 我哋乱嚟嘅嘢，然后佢哋竟然话，即係佢哋都好信任我囉，佢哋係话不如你试啦，咁我话真係试，佢哋话係呀，你咪试下囉，咁点知真係整咗 love loss 出嚟囉。咁所以我就係嗰个我头先话 go with the flow 就係咁神奇，就係根本我哋就冇 firm 实係要 love loss， 即係有啲人係好 planning 㗎嘛，我第一首呢、這个第二首呢、這个第三首係铺排，第四首其实我今年啲歌全部都唔係、我今年第即係可能第二首本身可能唔係生命浪漫，突然间係生命浪漫，第三首本身可能係另一首，但係变咗 love loss 囉，咁样㗎，即係系唔系一个非常之 planning 嘅出歌嘅嗰样嘢，系有好跟住自己 impulse 同埋世上发生嘅嘢去互相 link 到而产生出嚟咯， 就好似大自然嘅 energy 推动好 new age 咁讲就 系、是，系啊系啊，就系、是、呢个冥冥中咯， 系有人开咗道门，我咪行入去咯，再开道门行入去咯，咁样样 系啊， 咁去到今次，因为亦都会要写一啲叫做 rap 嘅词啦，以前自己玩嘅时候其实都有写过下噶啦，点解话今次真系叫做第一次试写咧？ 其实不嬲都几中意 hip hop，然后其实冇乜点写过，其实算第一次，即系冻柠茶如果计嘅话，咁系 love loss 第二次咯， 第二次啦， 系啦，咁但系你话我自己会唔会播啲 beat 出嚟乱咁 rap 咧 freestyle 咧就会，因为我同啲 friend 唱 K 咧，我哋直头系即系播嗰啲 rapper 嗰啲底啊，即系我哋就唔唱佢上面嗰啲嘢，然后我哋疯狂 freestyle 噶，即系我哋会咁样玩咯，然后我每一次都系劲雀跃，同埋系超开心喺呢一个过程入面， 冇压力啊嘛，同埋你同 friend 玩 啊，冇压力啫嘛，咁所以我系中意噶，其实我好中意 freestyle 嘅，但系乱嚟嘅，我真系。咁但係同禮盒包寫咪覺得其實真係咩都試下，即係我覺得所有嘢都係 take risk 同埋 enjoyment 囉。 咁但係因為禮盒包佢自己出嘅作品本身就 rap， 有冇啲真係喺technically 同佢去一齊去做呢首歌嘅時候，佢嘅分享或者你觀察到，哦，原來寫叫做 rap 詞嘅時候有呢啲嘅嘢可以留意㗎喎。 啲 flow 嘅变化，同埋玩啲词咯。 即系相爱相害呢啲。 系咯，即系例如啲押韵嘅嘢咯。即系例如话喊啊、淡啊，即系继续强行欢笑，我已经唔想喊。你嘅填嘅词点样去处理佢个 rap 啊，同埋点样令到佢 melodic 啊？咁样。 咁去到头先，我估嗰一样啦，即系喺嗰个。可能同監製一丁去講，我呢一首歌個感覺點樣處理？我講到即係嗰種反覆輪迴 loop 嘅呢一種狀態，又有冇真係出現過？ 反覆輪迴 係啊，即係可能佢會講，我呢一首歌嘅狀態就係、是、哦，即係你失去咗之後嗰種反反覆覆啊、攞攞攣啊嗰種咁。 又冇講到 loop 嘅、不過我覺得你嘅講嘅 loop 好好咯，即係好似十二夜嗰套戲咧， 係 都係其實都係一個 loop， 即係你同某啲人係。是一个 loop 咯，同埋 love loss 都是一个 loop， 即系都是一样有发生过，即系唔同人身上都会发生 love loss 呢样嘢。咁所以佢其实系都系一个 loop 嚟嘅，即系你有发生，而我又有发生，咁可能某啲 love loss 嘅嘢系会 link 到添，即系大家会有。差唔多嘅 love loss 經歷咯。 咁而呢一首歌真係同再次繼續同一丁去合作嘅話，咁喺呢一首歌去 handle， 因為上一首就完全係超級 sweet 啦。今次呢首就係完全極度 emo 啦。咁去拿捏嗰個唱嘅情緒，或者頭先講嗰啲即係 rap 詞啦嗰啲咁樣，嗰啲有冇佢都同你去點樣 work on， 點樣 emphasize 去錄呢首歌咧？ 在音上面有 tune 下嘅。咁其實我好開心，佢話有 surprise 到佢即是他说其实你的节奏感不错。然后。 你说我经常都跟你 friend freestyle 嘛。当然有节奏啦，我很喜欢的。 同埋捉那种情绪其实湿透得来其实很痛的东西。其实我没有很大起伏的其实唱这首歌即是不会有那些什么高低音转换啦即是其实是像是一种独白啦，喃喃自语啦，咁所以我嘅痛都系嗰啲继续强颜欢笑，我已经唔想喊，即系全部都系 sustain 喺呢个位，但又要清楚啦，咁然后又要有个情绪，咁所以录嘅时候，其实我系熄咗个房灯录嘅，咁就有呢啲啦，即系我好中意佢设计嗰啲底啊，即系例如。tell me what is love, tell me what is trust, 即是他的 tell me what is 的空一空先讲 trust, 这些处理我都很喜欢同埋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即是在后面这些呢、这样的编排都是得意的位同埋他用真鼓录的。是啦咁所以就那个 texture 呢都是好特别咯，我自己觉得喺呢个 core 曲嘅尝试上面， 同埋咪都录咗唔少一啲可能 backing 喺下面占住你嗰啲。 系啊，今次系最多啊，即系三首歌以嚟呢一个系录咗好多和音，其实有好多都有和音嘅，同埋嗰啲即系例如一开头要唱一唱高音嘅，话俾人哋听啊，差唔多入啦。嗰啲咧都系全部都系自己录嘅，咁所以都好玩。其实同埋都学，真系学咗好多嘢啦。喺呢首歌入面，即系包括喺啲 flow 嘅嘢啊，啲押韵嘅嘢啊，同埋点样去演绎一首咁样嘅歌，其实原来系好唔简单，同埋啲戏咯。因为有啲系真系要连住唱先有 feel 嘅，即系断唔到嘅。咁系啦，就系、是、唔可以俾个 flow 啊去断，所以要 go with the flow 呢一首歌亦都即系 MV 啦，即系先讲 MV 啦，亦都今次呢一个拍得都系好，我觉得拍得好靓，同埋用到一啲倒影啊等等嗰啲咁，即系啲 moody 啲嘅嘢比较多啲嘅，系咪？嗰时有冇都了解过我团队佢哋话哦呢一首歌佢 receive 咗之后，佢点样去 plan， 究竟去啲咩嘅地方？因为可能有啲天台啊，有啲系商场啊、楼梯嘅景咁样样噶嘛。 其实咧。这个 MV 是得意的，是我们就不嬲是想着用那个即是 FVP 啊，即是类似是航拍这样的东西，但是就很近的，即是它真的可以兜到下去我块面颊一种东西啦，那我未玩过的，那我觉得个导演有这个想法是很酷啦，我觉得很啱首歌啦，即是想有型啊嘛。 是同埋它很快过一个这样的。 是它很快过一个。咁然后嗰日咧系落大雨，即系有啲人系咁 feel amazing， 系讲嗰个倒影啊，即系个 MV 个倒影。 好靓。 咁其实咧系自然嘅，系因为嗰日 落大雨，然后我喺上面嗰个天台咧系走唔到落去，然后我系要等停雨啦，佢哋先上嚟。因为我爬翻落去嗰下咧，系因为佢系爬上去其实好危险嘅，即系嗰啲圆碌碌嗰啲通咧。 哦，我知。 咁我落雨，咁佢咧湿咧，我。行落去我都会跣，咁我就宁愿咧自己喺上面啊，就好似长发公主咁样咯。即系咧，等人嚟啊，等个王子嚟，即系我系真系揸担住把遮，我系唉几时停雨啊？几时停雨啊？但系停完之后咧，劲靓，佢嗰个地系真系佢反咗我。咁然后咧，我同导演即系都觉得可以用喎。咁跟住之后，咁啊导演又本身佢都识呢啲嘢啦，然后佢又好快 execute 到，咁就变咗嗰个 shot 我都系其中一个好中意嘅 shot 咯。 所以大家就除咗听原版之外，亦都网上面都听到啦，有四首嘅上海学会嘅成员嘅一个 remix， 咁啊各自可以听到佢哋里面有啲咩嘅諗法，佢哋嘅经历放咗喺里面，大家都可以听到嘅。今年系咪都叫做完成咗，可以 hit 一 hit 或者点样样，跟住就下年先至再继续咁样咯。 今年可能。可能出到一首嘅，其实处理紧啦，所以我都唔可以 100% 讲实咯。哦，但系都应该有呢个可能性。 O、okay, K， 会系一啲咩嘅方向嘅作品嚟嘅呢首嘅？ 超嘅都系超嘅，都系一啲我对于人生价值观嘅嘢咯，即系我觉得应该抱住啲咩心态去生活嘅一个一首歌嚟。 咁啊睇下大家自己睇支持嘅 IG， 睇下会唔会有公布咁样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谢你、，Thank you。 多謝 最后听我有 Gigi 嘅出道作品《姿态》，听日5点见。